每个人开声，发出你对神的感谢，发出你对神的赞美，发出你对神你的颂赞。每个人开声来献上感恩的祷告，只是感恩，不要祈求，只是感恩。请我们一起开声感谢神。 亲爱的主，谢谢你如此大的厚恩，到我身上感谢赞美。主啊，你都看我的心，主也都看我的心，好恩爱心的恩，来到感谢赞美，谢谢。主啊，感谢赞美。主啊，你是我的全力的投入，主啊，非常感谢赞美。 我请林建军弟兄带领我们做一个总结的感恩祷告。 亲爱的主耶稣， 是， 你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至高至大至神，至尊至荣的神。 阿门。 你竟爱我们这一般，这么卑微卑劣，对你是这顽梗不化的罪人，我们向你感恩。主啊，你那不离不弃的爱，每时每刻拖着拉着我们走，我们向你感恩。主耶稣，如此大的厚恩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，也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笔墨来描写，更没有办法用我们头脑来想象，我们只有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。 阿们。 谢谢耶稣， 是， 感谢赞美你。 阿们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 阿们。请坐。来，好，我们现在谈了多少个讲悔改的特征？六个吗？是六个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停一停，来，我们要看一个圣经的例子，这个例子很重要。如果我们可以学到这个功课，我告诉你，这是牧师的祷告，盼望这几堂的课 ，Our life will change like never before。怎么说？我们的生命会有前所未有的转变，因为神的道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好，我们要看卖耶稣的人就是犹大。来，我们翻开手册，我们看第八页，卖耶稣加略人犹大。好，你看圣经和四本福音书里面，当我们介绍犹大的时候，他一定把它标在一起，就是呢，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这很可怜，所以每一次提到犹大就是卖耶稣 ，the betrayer。所以呢，而且一方面一般不是每一次，一般都是放在最后。所以呢，这个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，Jesus Iscariot who betrayed Jesus， 这个 Judas， OK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7:3-5，翻开马太福音。Children, please turn with me. I'm going to study with you.我今天会一定要把这个讲完，所以如果我们12:00开始才吃午餐，我们就1:00回来，好吗？好吗？一定要把这个讲完，这个很精彩，一定要学。来，马太福音27:3-5，27:3-5。好，到哪一个 table 了？要念圣经，到哪一张？ 10号。 好，是谁念？第二个人，师母念了。走。是谁？好，来，先从念来。 好的，马太福音27:3，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，说：“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”他们说：“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你自己承担吧。”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，出去吊死了。 好，谢谢你。 非常清楚。好，这三节经文我就比较稍微进入详细的一点跟你们讲解，因为这个个案很重要，这犹大这个人很重要，神把他放在当中，需要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悔改功课。请问犹大这个门徒是谁选的？确定？ 确定？ 确定？是耶稣选的。他花整夜的时间祷告，选出十二个门徒，不是随意。神做事情从来不随便，神做事情有他的方式，他的目的。所以选出十二个门徒，有一个是不得救，十一个是得救的。所以告诉我们，在耶稣的身边是有两种人，一种得救就不得救的人，那个才是耶稣的门徒。所以耶稣为什么有一个比喻，稗子跟麦子有吗？ 有。 好，一起长大在同一个地方，指向教会也是这样。教会一定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得救的人，一种是不得救的人，一种是属神的，一种不是属人，不是属神的。但是没有人可以分出来是谁做的，谁去收稗子跟麦子，谁去做这收割。天使是神去做，我们人不知道的，不是牧师啊，不是牧师做这些事情，不是教会的长老，不是神父，不是这些。所以一间教会一定会有羊，一定会有狼，这个是圣经教导。那如果一间教会全都是羊，那间不是神的教会。是，不要搞，请不要混淆。那间一间神的教会一定有两种人，这个整个圣经讲得很清楚。耶稣在神创造亚当跟夏娃这两个根，一种是灭亡的该隐，一种是亚伯的，属于亚伯拉罕的，有看见吗？已经分得很清楚。神一创造亚当夏娃过后，剩下两种人在世界上，一种是亚伯的后裔，一种是该隐的。我这个是圣经教导啊。然后如果一间教会全都是狼，那肯定不是神的教会，肯定不是。一间教会全都是羊，不是神的教会。神的教会一定有狼，一定有羊，有两种。所以耶稣的门徒也是有两种人。好，来我们看耶稣选的哈，来我看第三节，来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后悔。我昨天说了，这个后悔改去写悔改，他不是 regret， 他原文是悔改，他是悔改。现在你们知道他的悔改是真的是假的？真的是假的？ 假的。 哎呦，我们不确定耶。 假的。 假的是真的。 假的。 然后我们要看这个人的假悔改假到什么地步。来，我们来看。 假的都吊死。 好，来这个好，来看他犹大后悔悔改，他把30块钱，你们应该知道这30块钱 的历史背景吧？因为这个钱哈是卖耶稣的钱，这钱是这些圣殿里面的祭司长跟长老答应要给他的。现在他后悔，他悔改，他拿着这个钱，他去见谁？ 祭司长 跟长老，就是圣殿里面的重要人物。他不是见一般的平民百姓，他不是见圣殿里面一些打杂的人，他是见 the leader of the temple， 就是所谓的圣殿的领袖。所以他去见祭司长还有长老，他去见圣殿里面的领袖，然后他带着这个钱去。那他看见耶稣定了罪，然后他带着钱去哪里？去公园吗？去哪里找这个祭司长跟长老？ 圣殿。 去圣殿。好，你必须要了解圣殿。圣殿有分外院、圣所、 至 圣所。好，如果要找得着祭司长跟长老， 应该在哪里找到他们？ 圣所。 我说圣殿有分三部分：外院、圣所、至圣所。至圣所是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。 是。 所以犹大来到圣殿，他不可能会在外院，因为这祭司长跟长老是在圣所里面，所以他去到圣所了哈。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隔了什么？幔子。不是墙壁哈。不是门哈，不是懒门的，是幔子。好，有原因，为什么我跟你们交代啊？来，这时刻的犹大，他那时的生命灵性的光景到了什么地步？我们翻开约翰福音13:27，你们必须要了解。13:27，来打开约翰福音13:27。好，到哪张桌子？好，来。 九 来，请一个来，第二个来念声的话来。约翰福音 John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3 Verse 27 13:27，请你念。 约翰福音13:27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：“你所做的，快做吧。” 好，再念了一遍来，再请你念一遍，谢谢你。他吃了以后，对，再念多一遍。 他吃了以后。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：“你所做的，快做吧。” 好，谢谢你。为什么我要读要读就要读两遍的？有原因。我做事情是有原因的哈。 是。 好，你看，谁在他心里面？ 撒旦。 这个时刻，他来到圣殿，撒旦入了他心没有？ 入了。 进入了吗？ 入了。 哎，不确定啊，你们。确定吗？已经进入他的心里面了，耶稣告诉他你要做心做吧。耶稣死了吗？ 没有。 好，当犹大来到圣殿来到圣所见祭司长跟长老，耶稣被定罪了吗？ 定了。 定了。好，人的内心里面为着他所做的事情，他看到耶稣被定罪了，产生一种悔改的心，后悔，正常的。我说，还记得我的前提吗？每一个人都会后悔，每一个人都会懊悔，每一个人都会忏悔，每一个人都会后悔，每一个人都会悔改。这个时刻，他 emotional disturb， 就是情绪受到搅乱，然后他的 intellect， 就是他的 mind 里面也很 confused。然后他 psychology， 他的心理各方面，他整个人已经是不能承受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他来到见祭司长跟长老。这个不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。他来到祭司长跟长老的面前，他要做什么？你看第四节，第四节圣经讲什么？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，有吗？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。犹大自己说，这个时刻他说我有罪了，是有罪了，所以他认错，他认罪。写下来这句话告诉我们，犹大认罪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，我有罪了。好，他认罪的原因非常的属灵，非常的合乎圣经教导。他称耶稣是什么人？ 无辜之人。 对，无辜之人的血 ，innocent man， 就是说耶稣没有错，错的是我。但是这种悔改还是假的，明白吗？你看见假悔改的那种的假冒到什么地步吗？他有没有认错？有。他向谁认错？祭司长跟长老，这些不是普通人哦。他来到这些上等人物，这是上等人物，他来到这些有 title 的人，怎么讲？有 title， 有地位， 对，有，他来到这些有地位的人面前，他认错，他说我卖了这个人，我有罪了。然后他们跟他说什么？那与我们什么相关？你去承担吧。好，这个事情你就看到上帝怎么执行他的审判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以命偿命，以脚还脚， exact justice of God。 因为他用这个钱卖了耶稣，现在这帮人说，你跟我谈有什么用？你跟我什么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承受吧。所以他之前这些人要用犹大，现在犹这些人的目的达到了哈，所以呢，他不管犹大了。你看到人心的败坏吗？ 是。 神也透过这个事情来对付犹大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命偿命，以脚还脚。他承认，他说这句话，这个人是无辜的人，无辜的人。好，你们还记得当时比拉多，他问会众，你们要我释放巴拉巴，还是要我释放耶稣？还记得吗？ 记得。 好，会众，会众怎么回应？ 巴拉巴。 我们要巴拉巴。 不要耶稣。 紧接下来他们说，耶稣怎么办？ 钉。 他们说把他钉十字架，把他钉十字架。所以会众没有想到耶稣是无辜的，没有想到，所以他们宁可要耶稣被钉死。犹大，哇，他知道耶稣是无辜哎，有正确的基督论，耶稣是无辜的，正确，正确的神观。他说我有罪。正确的罪论，他的对人类罪，我知道我有罪，所以犹大的悔改是，来，我要找个笔了哈。犹大的悔改是有行，是有行动的。Judas repentance comes with action， 他不是嘴巴说。他真的是有行动，他有什么行动？第一，他去到圣殿；第二，他承认自己的错；第三，他说耶稣是无辜的；第四，他把30块钱拿到圣殿里面。所以这种的悔改是有行动的，看见吗？你看到他拒绝罪的心吗？你看到他有决心要离开这个恶习吗？有吗？有没有看见？不是表面功夫哈 ，more than 表面功夫，超乎表面功夫。他的悔改的行动是很真实、很实在。我没办法跟你们再讲解，因为这里很多动词都是 present indicative， 就是说它是现在很真实的一个事情发生。它这全部的动词都是很真实的。告诉我们犹大做的事情都是很真实的，是实实在在的，因为从原文里面可以把它找出来。他这些的行动，承认自己的错，承认耶稣是无辜的，把钱带到圣殿来，去找这些有地位的人承认他的错，他这种的行动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Those are real action， 真的真实的行动。好，理解吗？紧接下来我们看，看第五节。对不起，不是第五节，还没有到第四节。第四节，第四节讲了哈。第五节，对不起，我的 confused。第五节，犹大就把那钱、那银钱丢在店里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。好。牧师去查考有关这方面，我们真的是要好好认识圣经，我们要认识很多层面，圣经是其中一部分，我们需要找其他的观点来看。你们认识约瑟夫吗？犹太人很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瑟夫，他死了哈。那跟我在神学院里面有看过一种，你们知道 Second Temporary Teacher， 在圣殿被毁坏过后，当时刻有很多的人来写作。是这种文学是很重要。好，他们去查考，发现到圣经没有记载了哈，但是发现到，你要知道我刚才跟你们说的，圣所跟至圣所只隔着一片的这个一片是一条，一条的幔子哈。好，现在他手上拿着这个钱，第三节讲说他带着这个钱去， 然后 第五节还讲什么？他把钱丢丢在圣殿 ，cast down the pieces of the silver。这个告诉我们是说，他的那种决心要悔改，是很真实的了，明白吗？他现在不要这个钱了，我要改过自新，我要重新做人，我要从头再来，东山再起。哇！你知道他，我们去找出来，然后这些的文献里面写出来，圣经没有记载，他把这个钱丢在圣殿里面。你知道，一般如果你把钱丢在圣殿里面，你不可以拿回来的。但是他的态度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时刻，他不是要我们献给神，我们是好好献嘛。他是丢，可见得他很痛恨这个钱。然后他们这些研究发现到是说，如果这个钱是有一些去到至圣所，他不可以进去里面拿。至圣所是谁可以进去？ 大祭司。 可见得他是彻彻底底、完完全全不要这个钱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个钱真的是丢到去至圣所里面，是说呢，他完全不要这个钱了，因为他不可以进去至圣所，明白吗？告诉我们，他是完全彻底愿意悔改，这个就是犹大。为了要加强他悔改的决心，他结果去上吊。好，一个可以自杀的人，其实他是个很勇敢的人，你们相信吗？你去问一下那些要自杀的人，他其实是很勇敢的，他愿意去吊颈自杀，可见得他痛悔、懊悔、悔改，愿意到一个地步，完完全全已经是不再考虑自己，他宁可死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这件事情，这所谓他是千古罪人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种的悔改怎么是假的呢？我们做得到吗？是，我们如果得罪某些人，我们要跟那个人说对不起，我还要考虑呢，你明白吗？这么容易说就对不起吗？这么容易认错吗？你知道人的心这么刚硬。你看犹大，犹大的悔改，注意听，比我们当中每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他那种行动，悔改的行动来得真实，来得踏实。我们没有办法向他学到这样，我们做不到。拿着钱，是说他很认真，认错，承认耶稣是没有罪，他有罪，把钱丢在圣殿，他不要，最后上吊死，来证明他很后悔，他很懊悔。好，为什么他不能得救？为什么？做到这么样的一个的，有这么一个行动出来，他还是灭亡，为什么？好，我给你们这个答案。好，我给你们答案，然后我再讲真，当我在讲解真悔改的时候，我会再延伸这方面。我说这个很重要。犹大愿意面对钱，他愿意放弃这个钱，他愿意诚诚实实认错，他愿意承认耶稣是无辜的，他愿意来到人的面前，他愿意来到圣殿的面前，他愿意丢掉这些钱，他愿意去死，他愿意做很多的事情。 But he didn't come to Christ. That is his problem. 他愿意来到人，愿意来到圣殿，愿意解决他这些事情，他愿意去死，他都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这种悔改是真的，他要这样，他不认为这个是假的。 He willing come to any single thing, but he does not want to come to Christ. So this kind of repentance is fake.所以真悔改，神不会姑息我们犯多少罪，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个才是真悔改。 是， 看见这个真理吗？你看到他圣经怎么写他？面对他自己的问题，处理他自己的问题，全部是靠己，靠自己的力量，我可以用很大精力去解决我这个内心的痛苦。但是他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不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承认耶稣，所以这种人假悔改会让我们知道他是很可怕的事情。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需要吃饭，回来盼望你们吃得下，回来过后我们要做一个总结有关假悔改。好，我盼望兄姐妹，我们还没有吃饭之前，我们现在每个人闭上眼睛，用一分钟好好想个刚才我所讲的事情。犹大到底错在哪里？一分钟时间来。